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本市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扩散条件比较差。下午呢，本市有轻微到轻度的霾，能见度呢略差，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逐渐增大到四级左右，阵风达到七级，局地呢可能伴有扬沙，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呢，阴有轻微到轻度的霾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到四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达到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一起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近地层相对湿度比较大，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三到四级，扩散条件较差。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啊，是我们说家居生活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顺义日升建材城欧陆卫浴的韦巧玲。你好。 你好，嘉宾。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说什么呢？这个浴室装修好的话呀，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很多的便利啊。但是如果这个浴室呢装修忽略了，不是那么理想啊，那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呢这个增添很多的原本能够避免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个卫浴方面的行家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选择卫浴和洁具。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话题。当然了，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今天呢正是一个机会啊。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几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进行交流。好，那么首先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呢，基本上都是跟这个安居有很大关联的啊。那我还是邀请这个韦巧玲，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咱们先看第一条，说这个消费升级，智能卫浴呢受热捧。据预测啊，说我国智能的制造产业呢，在2020年啊，将有超过3万亿元啊。那么近年来呢，智能家居的发展异常的迅猛。根据中国智能家居设备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策略规划报告，这个数据当中显示啊，说2016年我国的智能家居市场的规模达到605.7亿元，同比增长率达到 50.15%。 智能卫浴作为智能家居的一部分，目前呢正处于发展的快速增长期啊。那您呢本身就是做卫浴的。 对， 这个卫浴方面的话，它这个智能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卫浴这一块最主要表现在智能马桶上。 那么所谓的智能马桶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 就是比较大众化了。 就是按平常的百姓来说的话，已经有中国现在的家境的话，有10%到15%的家境都能接受了， 都能接受了。 对 啊，就是这个所谓的智能马桶啊，它里面都有些什么智能化的内容呢？ 它就是加了一个就是老百姓说的智能坐便盖。 嗯， 它那个坐便盖呢，首先它那个垫圈能加热。冬天坐上不会升起，不会凉。 嗯， 完了它带有妇洗、儿童洗，还带有老人的便秘的话带有冲洗灌肠，完了就烘干。完了等于说更环保，不用卫生纸了。 我记得前几年呢，曾经大家到日本呢去抢购什么马桶盖哈，那个是不就是智能的马桶盖啊？ 实际那个80%还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生产的。 对，我们自己生产的，然后出口到日本等国家哈。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这种所谓的马桶盖呢，它的质量各方面都是非常过关的。 可以，都非常过关，只要是在市面上售的，国家的政策都允许的，都是检验合格的，都可以去上市。 就是国家允许在市面上出售的哈， 对对对对， 在大的商场来售卖的这些智能马桶盖都是没问题的， 都没有问题，都可以用。 这个智能马桶盖它皮实吗？爱坏吗？ 皮实。皮是不爱坏，就是您要是敲闪的时候，就是它有两个那个就是那个出水头。您看一下，有的厂家是金属的，有的厂家是再生塑料的，所以就是都比较好。 你像它这个坐便啊，那个这个盖儿哈，它本身呢是可以有加热这样的功能。当然呢，这个冬天呢可能用得着，夏天的话其实就不太用了。 它是根据人的体温自己加热的，它可以带感应的那种。 哦，就说人坐上去以后，它自行就加热。 慢慢的根据您的身体的温度，慢慢给您加热的。 哎呦，那真高级啊！那比如冬天 的 时候特别凉，它可能就温度就上来点儿。 对对对。 夏天呢本身就怕热，坐上以后它可能基本就不会变热。 就是正常的温度。 哦，不是说自己手动的。 不是。 哦，太高级了，我还这还真不太知道。 还有带遥控器的，自己能，还有那个带感应的，你人走呢，自己可以打开坐便盖的。就是你到那个位置到一定角度，它就自己开盖了，您就可以使用了。 像这种所谓的智能马桶哈，它主要是在这个智能马桶盖上有所显示。那如果我买就是智能马桶的话，这个马桶盖是后给它安上去的，还是本身就是一体的？ 现在市面上有两种，百姓比较接受的就是，现在咱们中国人的消费接受的就是，基本的百姓接受的都是，买一个盖儿，再买一个普通的马桶。 哦， 这样的话成本会低一些。 就是再安上去是吧？ 对对对，你要是整个一起的话，价位可能一般的家庭觉得会高一些。尤其是老人，还有就是，生小孩坐月子的妇女都特别喜欢的。 但是关键是就是什么样的马桶可以安什么型号的这个智能马桶盖啊，这是有一定要求的，别再弄不好，买完了以后安不上去。 就是你平时您家里要是准备换的话，你得看一下您的马桶盖的那个马桶盖后面，就是盖板后面跟水箱之间的空间的距离，如果在一拳头左右几乎都可以装，因为智能马桶盖后面有一个加厚的一个电机，这一块你就能放下去都可以装了。一般的智能马桶都是厂家去安装的，所以就是您放心定，厂家都会上门维修安装的。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出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呢，这个马桶盖呢给它卸下来直接去维修就可以了是吧？不用动整个马桶。 不用，一般的大厂都是上门去维修的。 上门去维修。 对，一般都是一年的免费维修期，5年的质保，有的是终身是维护的。 那像这样的智能的马桶盖啊，在国内大概是什么样的价位？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在2000左右的，都是一般家庭都能接受的，都是中等偏上的。而且智能啊，就是儿童老人妇女用都可以的。而且它现在那个智能盖呢，有一个一般都在侧面有一个按键，那个按键都是数字的，都是汉字的。有数字的，完了很清楚，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就这个新闻哈说了，说目前的这个智能家居市场它的规模呢还是非常大的啊，增长率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在智能的卫浴方面呢，是作为智能家居的一部分啊，目前呢正在处于发展的快速增长期。好，那么接下来 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说家具店的送货不及时，退还货款又赔偿。重庆的消费者张先生啊，在一个家具店他订购了一套4万多元的家居产品，到了约定的送货时间，家具店呢却迟迟没有送货。经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解啊，说张先生日前获得了3000元的赔偿啊。其实说到这儿呢，因为本身呢，这个小维呢，您也是做这个卫浴的哈，你们也有送货这么一说啊，甚至有些也要订货的，它有一个过程。 对 啊，你们有晚的时候吗？ 有 是吧？那如果要是给人家消费者送晚了，这个时候你们怎么跟人家去调解呢？ 我们首先要给客户先解释原因为什么会晚，完了再跟客户协商，再跟厂家尽快约最快的时间。反正一般的客户都能理解，解释清楚都能理解。 其实你们晚的话一般都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我们就是我们这个玉石块净做就是玉石家具，就是玉石柜。比如说你要净做个玉石柜，完了我们就是一般就是有厂子啊，有玉石柜厂，有大理石厂，这个中间的衔接啊，还有时候周期啊，尤其是去年国家的环保这一查，好多厂子都落后了。这就 当然这属于特殊的原因了。 对， 可能消费者呢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哈。 对， 那如果真有的那些消费者人家不理解，也给人家呢拖了很长时间没有送货，那可能要该赔钱，可能也要赔钱了。 是，但是您最好还是找正规的店，正规的渠道去订这个东西。别有时候有的客户在网上订的，一些小店订的，确实是没有保障的。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啊，说北京市住建委通报了8家建材供应的企业。近日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通告啊，说8家建材供应企业向北京市建设工程提供了10份虚假产品质量的证明文件。那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表示，凡近期采购了上述企业产品的建设工程，要强化对于产品的验收、复试、见证检查工作啊，发现不合格的材料以及虚假的质量证明文件，应该严格的按照有关的规定处理，确保工程的质量。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来查一查呢，可以上北京市住建委他们的网站去看一下，这8家建材企业到底是哪8家他们是违规的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婚房刚装修完就因马桶淹了水，业主呢对此是烦心不已，收房以后紧锣密鼓的开始了装修，准备呢当婚房用啊。可是刚刚呢装修完就因为呢排水管堵塞，导致了家里被淹。最近的业主肖女士没想起此事啊，都烦心不已。肖女士就说了，说她计算过啊，这次淹水直接损失和间接的损失达到约17万元，报给开发商以后呢，开发商只愿赔8.3万元，所以这也挺糟心的啊。其实说到这个马桶呢被堵，大概都是有些什么原因吗？ 就像这种初装修的话，有的业主也确实大意，还有一些装修公司呢，你也要找一些正规的。它有一个后期的检测，您都打一个比方，我也碰到过一次，就是把马桶装上之后不下水，完了确实是堵了，后来是装修之中，它那个管道没有处理好，那个水泥沙子进到那个马桶的排水管道里头去了，所以它给堵了，你马桶装上东西肯定排不下去。所以这个有时候细心的业主提前也得试一下，检测一下看看。 那这属于这个装修的时候不规范， 装修后期，对， 后期 装修中间如果工人工作不细心，可能会导致一些小小的问题。 就管子里边哈，下水道里边可能什么沙子呀、水泥呀， 对，还有碎的瓷砖， 可能是这个灌进去了。 对， 最后造成堵塞啊。 对， 当然了，这个还好，怎么说好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这个开发商呢还赔了8.3万元。说句真心话啊，当然这个人家作为业主来讲肯定不满意啊，因为他的这个损失达到17万元。但是我在想，如果要是扯皮的话，互相扯皮的话，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还要去真正的是验证或怎么样的话，真的就麻烦了，还得把这个整个的马桶都要拆掉，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谁造成的等等的啊。 所以呢，咱们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相对都比较有保障的啊，口碑比较好的这样的装修公司，比较规范的来为大家来装修。 还有施工人员一定要专业。 对，施工人员一定要专业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卫浴洁具啊选择方面的一些技巧。当然了，如果大家呢想问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卫浴啊、洁具啊等等的，您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一会儿我们就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欧泰卫浴的韦巧玲，咱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卫浴洁具方面的问题啊。其实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啊，这个品位呢也慢慢的都提高了哈。我发现呢，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不仅说客厅，装修的非常的漂亮哈。同时呢，像卫生间呐、像厨房啊等等，这些好像看似呢有点隐私的地方呢，大家也特别注意把它装修的非常好，非常的舒适。那就拿这个卫浴来讲吧，真是卫浴装修好的话呢，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啊，也感觉很舒适。但是如果这个浴室装修忽略了应该注意的一些地方呢，那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很多原本能够避免的一些问题和烦恼。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问题。那首先这样啊，这个小维给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卫浴一般都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大家好，卫浴一般包括呢，就是浴室家具啊、五金挂件，还有陶瓷制品。 这个浴室家具都有什么？ 浴室家具就是主要精致的浴室柜，就是咱们大家伙说的那个洗漱台、洗脸池。 洗漱台、洗脸池哈。 对。 当然，像有一些特别讲究的，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家具，什么收纳的那些东西啊。 有啊、收纳柜也可以这么做。 对。一般咱们跟大家再说一下，有这个洗脸盆儿， 对 啊，这个叫什么？ 洗漱柜儿。 洗漱柜儿哈。 对，属于是。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储物柜儿，就收纳柜儿。 收纳柜儿。 完了，就是现在就是特别市面上流行一种镜柜儿。就是以前呢，墙上就只有一块镜片，现在我们做成了一个箱体，打开镜子，里面有隔板，里面可以储物的，特别方便。 对， 还 另外呢，像什么花洒，这些都是算卫浴里面的吗？ 算， 也算， 这个算那个五金了 啊，算五金里了。 对， 怪不得我说你一直怎么没说呀？这算五金里了。 对， 那咱们说五金吧，五金还有包括什么？ 五金就包括水龙头，完了就是花洒，浴室挂件，就是。包括就是毛巾杆啊、浴巾架、马桶刷、纸巾架，就是放卫生纸的啊，就是一般就是4件5件、就这样。 对，这是五金的哈。 对， 另外呢还有像马桶也应该算卫浴里吧？ 马桶属于是陶瓷类。 陶瓷类。 对。 哦，你们会分得非常细哈。 对对对。 那么陶瓷包括什么？ 陶瓷就包括一个还有一个普通陶瓷，一个制冷陶瓷啊。就是咱们普通的坐便器啊、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市面上特别多的一个制冷马桶。 好的，那刚才您提到卫浴呢，包括这个浴室家具啊、五金还有陶瓷， 对， 这么三大类。那实际上呢，像这个洗脸盆啊、洗漱柜呀、刚才你还说什么这个装镜子的那种 镜柜儿、 镜柜儿啊等等，都是包括进去的。那么五金这块呢，像什么花洒呀、水龙头啊，什么这些都算。另外陶瓷类实际上就是这个马桶， 对，坐便器。 其实现在呢，卫浴当中除了这些之外，好多人比如说他的这个 就是卫浴啊非常大啊，非常大，它里面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有用处的东西，也未尝不可的啊。 可以，现在就是根据客户家里的卫生间的面积，可以加，有的客户家加浴房，还有加浴缸的都有。 对， 嗯， 这个浴房和浴缸哈，我个人认为，因为我都尝试过嘛，这个浴缸其实当时呢装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觉得想象特别好哈，装一个大浴缸，然后呢这个休闲的时候哈，泡泡澡啊什么的，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觉得不错。但是安上以后就会发现，一年半载的都不会用它一次，最后呢就是徒徒的来，白白的啊，就让它去占一个地方。最后可能有人拿它稍微洗洗衣服、洗洗涮涮啦什么的这样了，也与好像泡澡这样的功能呢就忽略了。另外呢，洗浴房。其实说句真心话，利用率真的是非常高。我曾经装修的一套房子当中呢，我的这个卫浴里边哈，卫生间里边就安了一个就是洗浴房。 对， 我现在一直在用着，特别好。 嗯嗯 啊， 它等于是干湿分开， 干湿分开， 所以你洗澡的话，水它就在一个位置， 对， 不会跟别处带来影响，而且地面也会保证一些干净，就是你外间的地面也比较干净。 对， 最起码就是。嗯，卫生间你特别，对女同志来说特别好，归拢卫生。 嗯，因为它干湿分开嘛。 对。 然后你洗澡的时候就进这个洗叫什么？ 淋浴房里。 淋浴房里边 啊， 完了以后再出来，所以里边水啊什么都在这个淋浴房里面。当然，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的卫生间一定要够大。 对，你得够那个面积数，能放下这些东西。 对对对，但是现在有的这个所谓的淋浴房啊，它可以定制，它根据你这个卫生间的具体的一些面积呢来定制啊。 可以定制的， 所以这样呢就能够利用空间，省一些空间的。 对对对，对。 当然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哎呀，我不用那么麻烦哈，弄什么淋浴房，他就给它干湿分开，截出一段，里面呢来洗澡，外边呢是做别的用。其实这样的话呢，它还是有水啊什么的，会不经意的给其他地方弄脏了。 对，有，遇见过这种，就是说，把浴室柜隔在外面，就是洗澡跟坐便器放一块儿，这样的话就是现在咱们普通家庭都用的普通的坐便，完了冬天的女同志都愿意外面放一个防凉的垫子，完了有时候不小心洗澡垫子会湿的，所以就是一个半弧形的房，或者是一个根据您的位置，或者就是我们也叫钻石型的房，都可以把它那个水隔开，这样的话就是只在一个位置去洗澡的一个位置。 我是说呢，就是现在有一些现成的淋浴房， 啊， 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进去以后把门一关，它完全是干湿分开的， 对， 所以这点呢就是比较的方便哈， 对对对， 而且互相都不干扰。但是现在有一些就简易的淋浴啊，它就在一个卫生间里面呢，中间给它隔了一下，然后用玻璃给它隔了一下，然后洗澡的时候进玻璃里面也没有盖儿。 没有盖儿， 然后呢，这个的情况有时候它那水会出来， 会出来 的， 有一点 啊，所以如果我个人觉得你的卫生间还算够大，然后呢，你也是觉得稍微讲究一点的话呢，其实弄一个淋浴房也还是挺实用的。 对，淋浴房确实是挺实用的。 好的，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卫浴当中一般都包括一些什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市场上呢很多。这个卫浴的品牌呢，在那销售哈，真的是众多呀。那我们该如何来挑选这些卫浴的品牌啊，这些卫浴的产品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吗？ 啊，这个就是首先你得装修之前你有个预算，你根据您的预算，完了你再去选一些品牌。咱们卫浴品牌呢，分一个国际品牌，分一个合资品牌，还分一个国内一线品牌。 那我想打断一下，比如说国外的品牌啊，合资的品牌，还有国内一流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哈，他们互相的这种质量的落差大吗？比如说有些人特别说，哎呀，我愿意买国外的货什么的，有人说我愿意买合资的，他们真的是质量之间有落差吗？ 质量。我就这么给大家伙打一个比喻吧。就比如说你买黄金的时候，老凤祥和北京黄金其实都是一样的黄金。可是人可能会追捧一下，觉得老牌子会更好一些。就是这种心理。其实真正用起来都不分上下的。对。 对，所以呢，当然了，品牌呢也是这个所谓的品质的一个象征了。 对啊， 它之所以能形成品牌，肯定它的质量呢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 对对对。 另外我问的是国外的，国外的产品和国内的产品有落差吗？ 嗯，有，价格差异特别大。 哦，价格差异大，质量。 首先价格差，质量确实是也挺好的。 嗯，你说是怎么挺好的？就是 它这个、 国外的比国内的更好。 它的这个首先是设计，还有就是材质，嗯，就是您的感官啊，还有触摸啊，确实是不错。 嗯，就设计啊、材质啊、工艺啊等等的。 对，首先是工艺， 质量 确实 是 真的。有时候有些大品牌就是确实做的特别棒。 嗯，但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就比如它的一流品牌哈、甚至一些合资的品牌，跟国外的一些品牌质量相比，他们落差大吗？还是那句话， 嗯，这个就分到抛细了，就分到类纸的材质了。 嗯， 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龙头的阀芯， 嗯， 它的使用率，嗯，完了，真正就是一些主材的一些起的一些材质， 嗯， 可能他们会更精纯一些，所以价位可能会更偏高一些。 嗯， 而且现在都也知道，品牌越大，东西肯定是越贵的。 嗯。好，看来也不太好说哈，我一直逗你半天，你也是不说，就是说国外的好还是国内的好，你这个说不清楚，因为有时候没法这个横向的比较哈。 对对 对, 对, 对 啊，档次不一样，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 嗯，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说买一些品牌的东西呢，还是这个比较保稳啊。 对对对， 啊、比较把稳的是吧？ 嗯 嗯，那这样你能不能呢给我们介绍一些品牌？但是这个品牌不要独一的哈、比如说国外的呀，还有这个合资的呀，还有国内一流品牌啊，你个人认为，因为你经营了很多的品牌，你个人认为就是大家的认可率非常高的，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有哪些？比如咱们先说国外的吧。 国外的著名品牌就是有个海斯格雅、布拉维特， 嗯 啊，完了就是咱们合资品牌就有一个科勒啊、秋秋，好多人都说是日本品牌， 嗯、 还有一个就是美标。啊，咱们国内一线品牌就是，你像惠达，法恩莎、九牧、箭牌、欧泰，这些都做得特别好。 哦， 嗯， 你说这些实际上都是名牌了。 对，都是品牌的。 嗯，都是品牌的。你认为买卫浴是要买品牌的吗？ 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觉得是品牌的。首先质量和售后都有保证，条件允许都去选择品牌的。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它可能现在还没有成为品牌，但是它的质量真的是不错的？ 有这种。 但是你得淘，你得懂。 对，你得懂。现在就是我这么多经验就是告诉大家，不管买什么东西一定要记住它的售后要问清楚了。 因为品牌它的售后一般都是比较完整的。 尤其是咱们这些家装这块主要是跟水打交的，好多人也不懂，万一哪天漏水了会给自己很麻烦的。 对。 所以一定把售后要问清楚了。 水啊电啊什么跟这些打交道的产品呢一定不能忽略。 对对对 对, 对。 实际上有些人说一些品牌产品吧，它由于经常的打广告啊，这个这方面的付出比较多，所以它呢价格相对来讲可能要贵一些，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肯定是。 肯定是哈。 对。 所以呢咱们在买品牌产品的时候也得要会买，有些技巧，你不用买它那种最前沿的最时尚最新的一些东西是吧？ 对 啊，你可以买它一些所谓呢一些过时一点的，甚至它一些清仓货，它一些特价货，价钱还不算特别贵，但是你还买到了一些品牌产品。 对，很实惠。 是不是这个做法应该是比较巧妙的？ 其实这个做法是特别巧妙，还有一个就是说实话，就是碰到一些大的节日。厂家的促销力度有时候确实是出乎意料的。 是的是的。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大家提出的一些卫浴啊洁具方面的问题呢跟大家咱们再继续交流。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本市呢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白天的天空的云量的较多，扩散条件较差。下午的本市有轻微到轻度的霾，能见度略差，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那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达到7级，局部呢可能伴有扬沙，要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情况呢是今天白天阴有轻微到轻度霾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达到7级转2级，最低气温呢是-2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近地层相对湿度呢比较大，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扩散条件比较差。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卫生间里边的一些事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顺义日升建材城欧泰卫浴的韦巧玲。小韦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啊。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在这个卫生间当中呢，我们要置办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所谓的三大块啊，一个呢就是浴室家具啊，这个包括什么镜柜啊、浴室柜啊、洗漱台啊等等的哈。当然很多人呢可能在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家具，但是首先有一个条件，就说你的卫生间一定要足够大。 对 啊，这都没问题的哈。 对的。 另外呢还有五金家具呢，像什么水龙头啊，什么花洒呀、啊、这些都属于五金类了。另外呢就是陶瓷类实际上大家最能注意到的就是马桶。 对对对。 啊，就是这几大类应该说组成了整个卫生间，也可以说浴室当中的主要的家具内容啊。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就是花洒这块，好像大家注意还是挺多的啊。那么挑选花洒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大家挑选花洒的时候就得注意，就是 看一下就是咱们整体的装修风格啊、 嗯、 看您的装修风格是属于欧式的还是简约风格的还是美式的呢，还是那种比较现代的那种，完了就挑选那种简单的那种。但是挑选的时候咱们得看一下那个花洒的那个镀铬材质、 嗯、 现在一般的话市面上比较多的都是以那个就是分为那种大花洒带手持的带一个下出水的这样的话就是大人小孩用起来都比较方便。完了现场敲的时候这些东西我都建议大家去现场实体店去看看。完了自己摸一下竹杆，开一下顶喷的那个出水口，完了再试一下那个手柄，转转看看看看这手柄顺滑不顺滑，这就感觉出这个手感就能感觉出这个花洒的质量，将来用起来也会很好用。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花洒呢，目前都是有一个大花洒，还有一个手持的，另外还有一个出水的， 对， 这是基本的一个统一配置啊。但是呢这个花洒你别小看它，如果真是说它特别好用啊，你洗澡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舒服。 对， 如果它不好用的话呢真的是特别别扭啊。你像有一些这个花洒它用的材质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到一定时间啊这个水出来就很困难啊，就是里边是有盐有碱啦，或者说它锈啦或者怎么样，你还得去捅它一个眼一眼的。那现在的花洒用的材质一般您提倡选什么样的材质？ 现在就是市面上咱们国内的一些大的品牌都是那种好的再生塑料的做的。现在我给大家教一个小小的窍门，都回去今天试试。就是比如说您家里有大花洒，完了感觉上面水碱有点多，那个眼儿呢有点发黄了，您买点白醋到一个塑料袋里头，很简单绑在那个大花洒的头上，泡一宿，那个白醋就把这个花洒里面的水碱就腐蚀掉了。 酸碱平衡了。 对，就跟新买的似的。手持的那个呢，有的家里就是主要用一个手持的，那个很简单，你拧开往里面灌白醋，放一个塑料棚里头，清那么一宿，你再装起来用也跟新的一样。 那看来这个水碱啊形成不仅跟这个花洒的材质有关，也跟水质有关。 主要是咱们北京这边的水质有点硬，水碱比较多。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现在市面上有好多那个恒温花洒。有的客户特别喜欢用，我都碰到过。但是也分地区，有的地区呢的那个水质特别不好，水碱很厉害，所以你要用恒温花洒的话就是有点不好，时间一久它那个水碱太厚了，它就温度达不到你所控制的那个温度了。 您所谓说的这个恒温的花洒是什么意思？我还真没用过。 它是一个，它开关上可以定温度的。 哦，开关上定温度。 对，比如说我洗澡需要静38度或者36度，你转到那个开关那个温度的位置，它长期出来的水就能保证那个温度。 哦，不用那个就是热水器啊上面。 就不用那个左右的开关自己再去调水了。 哦，这个挺好，挺方便的哈。另外就是现在的这个花洒，刚才您说的那个材质，怎么您说的是什么塑料是吗？ 对。 这种，但我们怎么外表看起来像是不锈钢的呢？ 它是一层镀铬。 镀铬的。 就是这个专业来说的话，你看好多厂家都用的铜。现在就是市面上也有好多不锈钢的，我们是镀镍、镀铬。厂家越大，它那个镀铬层特别细腻，很光亮，给人感觉特别舒服。那种就是你用多少年，你清洗完之后就跟新的一样。 那也说现在这个花洒用的材质都是你刚才说的这种东西是吧？ 大厂子还是主要以偏铜铜为主。铜镀铬，我们俗语叫铜镀铬。 铜然后镀上铬。 对，就是看起来白白的亮亮的。 但是如果是买那种铜的镀铬的，价钱肯定是不菲，因为铜的本身就贵嘛。 对对对。 但是它能够使得住，而且也使起来也非常舒服。 对，实际花洒最主要就是中间那个开关，我们俗语叫阀起。 那个阀儿。 对，那个阀起那个是很重要，因为它是控制冷热水的，一定要挑选好了，大品牌的。看好了。 好的。注意一个词儿叫阀起。 对对对。 就那个阀儿。 对对对。 那个阀起。 对。 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一定要问这个阀儿是什么质地的是吗？ 对对对， 什么样的好那个阀儿。 对，就是那个阀起呢，你一般我们都是大厂子几乎都是全铜的。 阀起是全铜的。 对。 好的，那这个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像这些东西啊，买的时候相对贵一点儿，可能你当时买的时候特纠结、特心疼，但是真的，你买完以后回家一用，你就真的用多久你都觉得特别快乐。 多用几年，什么都出来了， 什么就出来了， 还省你中间的一些烦恼。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啊。好，咱们花洒先说到这儿啊。另外，咱们说说水龙头。其实呢，在水龙头的挑选上也有一些技巧的。其实刚才您已经提到了，这个水龙头的里边有一个叫阀，也叫阀芯儿吧，叫 阀芯。 阀芯儿，其实水龙头的外观固然重要哈， 对， 它的材质啊，用什么样的，它的设计是不是非常的新颖等等，但是里边的阀芯儿是至关重要的，是吧？水龙头，那里边的阀芯儿一般是也是铜的。 嗯，现在咱们市面上多多半儿都是那个陶瓷阀芯 啊，陶瓷，对，陶瓷的， 但是它里面带一点铜芯儿。大厂的它就是，你像我们竞争工程的话，我们的一个龙头开启是20万次， 它有次数的， 对，达到就跟灯的开关一样，我们有20万次的开启次数，所以你这个龙头的使用寿命会达到的。 那这个龙头的它的使用寿命啊，主要是取决于哪儿呢？它的就是它里边的装置当中，就哪个好，它一般就能够使得住。 阀芯还有两个净水管也很重要 啊。阀芯和净水管， 对，如果说你的阀芯也很好，龙头质量也很好，你那两个净水管不好，过几年之后它就锈掉了，就爆裂了，就漏水了。这个还就是看一下，建议就是3到5年换一次那个水管。因为有时候家里没人，家里的水压大，哪天爆了会给自己惹麻烦的哦。 对对对，我家就曾经爆过哈，爆过的话呢，后来检查那叫什么阀儿， 八字阀也叫节门， 对，八字阀儿坏了。 然 后呢，人家给我装的时候一看都桶都碎了，所以它那质量真的是不行啊，那个八字阀。 主持人问到这，我就再提一句八字阀。因为我去年就碰到好多客户，就是年底了回家晚。老客户过来买东西的时候，我一说八字阀，也就是现在俗语说的节门，他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现在的人呢都会去装，坐便器上装一个啊，洗脸池上装两个，热水器上装两个。完了，这个有个什么好处呢？它是一个梯字的，如果说你哪漏水，比如说马桶要漏水啊，那个洗脸池上的龙头要漏水，你可以先把八字阀关掉， 对， 不用关家里的总阀门， 它是个开关的 啊， 作用。 完了，它主要还起一个缓压的功能。完了，还有给大家提个醒呢，今天回家呢，把你家里的总阀门，家里进大门的总阀门，本来是开到100%的，开到80%，留出20%的空隙。这样的话，在有人和没人的情况下，家里的水压不会那么高。第一个是保护家里的龙头，完了也安全也比较高。 就这个总的阀门， 对， 不要开成100%， 不要 啊，80%就可以了。 80%就够了， 因为你100%的话压力过大，对于这个水龙头等等的， 对， 都有伤害啊。 对， 这是一个要注意的点。 对，很小的一个小窍门。 另外这个水龙头，刚才您说到的阀芯很重要哈。 对， 现在都是陶瓷加点铜的那种的。 对对对。 但是外边这个质地您觉得用什么样的好？因为我也试过，有时候一般的那个水龙头吧，你要是买外边的质地不好，它用一段时间以后就锈了，就特别不好看，就锈渍斑斑的。但是有的特别好，就用一段时间以后，你稍微擦一擦还是光亮如新的。 对对对， 这是什么材质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个都是主要是全铜的 啊，也要全铜的。 对，还有现在就是有些厂家呢，他就是这些大厂家做的一些那个铜，还一点别的材质的，但是它那个工艺特别好。所以就是你什么时候用完擦洗之后还是光亮的， 就是它里边是铜的，外面也是镀了一层什么， 也是叫 铜 镀铬。对， 铜类镀了一层镬，看起来呢像是不锈钢的似的。 对对对对， 其实它里边是铜的。 对 啊， 而且就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也是多个话，就是水龙头呢，你们选的时候一定要选大品牌。现在好多龙头呢 铅含标超标了， 嗯， 完了咱们刷牙洗脸的时候会用它，完了你有时候漱口啊，这个铅啊会，嗯，在口腔里会有腐，会有一点腐， 嗯， 完了就会对身体不好的， 嗯， 所以一定看的时候，好多现在一些大品牌都已经龙头上就显示了， 嗯， 无铅龙头， 对对对， 嗯， 其实您说这也很重要，因为呢，从北京的水来讲啊，它从源头出来的时候，基本都能达到呢，就完全可以，就是自来水喝啊， 嗯， 你不用去给它处理都可以。但是为什么现在到我们家里边就不行呢？就整个的这个输送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管道，你看今天您提到最后您家里的水龙头用什么样的，可能都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水质、 水的二次污染。 二次污染，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对对对。 啊，嗯，另外呢，咱们就说说马桶吧。这个马桶呢，真的是非常重要，这是在整个的浴室当中属于陶瓷类的啊。马桶的选择技巧大概都有哪些？这太笼统了啊。 对，选择马桶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就是市面上售的马桶都是，首先国家都是要求第一个节水， 嗯， 完了它的材质啊，釉面都是，都是比较好的。现在就是有一种新的一个纳米智洁釉的坐便， 嗯， 就是釉面，马桶的表面就是坑跟坐垫上那一圈，它另外处理的从那个化学技术的一个釉面的上面不刮脏，完了就用正常刷洗的话，你用多久马桶也不会泛黄的， 嗯， 就是如果说有尿渍，轻轻一刷就能掉。 嗯，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一下，我就碰到一个阿姨， 嗯， 完了马桶脏了，用钢丝球去蹭，这样的话就把它表面的那个那层自洁釉给蹭坏了， 嗯， 完了慢慢马桶就会有脏东西就会紧到里头， 嗯。所以就是那个钢丝条不要轻易用。 对对对对。 有些人老是愿意让他擦什么不锈钢啊，什么擦这个陶瓷啊等等，有时候会损坏那个东西的。 对，就会把它表面的一块 一些釉啊 保护层给破坏掉。 嗯。那在市场上，比如说几百块钱的啊，也有上千上万的这个马桶也有。那我一直就不明白他们就是区别在哪儿呢？ 一个是窑，一个是陶 啊，一个是陶 啊，完了就是你像好的马桶呢，它那个就是烧制的那个窑呢，就是特别，哦，特别好，高温瓷， 嗯， 最近能达到1280度的高温瓷， 嗯， 密度特别好啊， 特别光润，啊， 对，特别光， 也不刮脏。 我跟大家说一下，嗯，我抬马桶的时候，就三个马桶摞一起， 嗯， 我从最上面掉下来的马桶都没有问题，都没摔碎。 哦， 但是你要是那种就是几百块钱的马桶，有可能会碰到那种路面不好，工人拉去安装的途中还会颠裂口的。 哦， 它的密度就特别薄，就不好。 嗯嗯，这个马桶啊，现在是分什么虹吸式啊，什么什么的这样的哈？您建议是用什么样的？就是它冲的效果更好，又能省水呢？ 现在就是有一种就是喷射虹吸式，有一种直冲式， 嗯， 完了这个呢就看您家里头那个排水， 嗯， 如果是地排就是新楼排一般都愿意用这种虹吸的， 嗯， 里面带个 S 弯， 它就是 冲水， 而且它那个好像压力比较大，擦一下就下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 嗯，那直吸的呢？ 直冲的就是适合一些老楼盘， 嗯， 还有就是适合一些便秘的人群， 嗯， 就是有些老人便秘还有小孩便秘特别严重的，就只能用直冲的了。 嗯， 所以呢还是选择上的稍微的注意一下，看看你家里适合用哪一种。 对对，得看，首先得看咱们自己的这个环境， 嗯， 就是说您这一块看用哪一个会更合适一些， 嗯。另外现在有的家里这个马桶啊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呢冲洗的呀就是不完全，冲的不完全，有的时候那水啊感觉好像压力不够，总感觉呢就不那么通畅，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我也遇到过，就是比如说把水按一下，那个水在马桶里打转， 对， 不落下去。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马桶按下去水往上反一下再落下去。 对对对， 这种就属于以前前几年的马桶了， 嗯， 它跟它的马桶的整体内部的设计有关系， 嗯， 还有跟这个马桶的水件也有关系。 嗯， 你要买品牌的马桶，它的水件都是原厂原配的。 嗯， 完了它呢出厂都试过水，都是检验合格的， 嗯， 都是一等一的一等品。 嗯，那这个水是不是冲与否跟家里的这个水的水压的程度有关系吗？ 跟水压没有关系， 应该是没关系是吧？ 对，这个就是有时候虹吸的马桶如果出现就跟您说的水打转的话，有可能哪天不小心，打个比方，叫了个小牙签儿，叫了一个牙刷在里头刚好卡住了，它就水下水不痛快了有可能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已经用了6年到8年的马桶了，那就说明就是管道水检太厚了。 那这个怎么来处理呢？ 该换新的 你是不是就是该换新的了？ 对。 那有些人呢说我不太想换，那我想给他稍微的整理整理，看看能不能够更好一点，有这种可能吗？ 那就用一些就是药水，先把管道里头的这个水检和尿检好好泡泡。 泡泡。 泡完之后您可以试一下，如果说您的马桶确实不好，您买一些好的这个碱性的东西，酸性的，好好把这个一泡完之后，那个坐便里全是白的。完了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可能就是确实是抖东西了，疏通的疏通一下就好了。 好的，这个咱们说的太细了哈，得回不是饭点儿。算了，咱们不说这马桶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这个热水器吧。现在热水器呢，有这个燃气热水器，还有电热水器啊。 对。 您对这两种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吗？ 热水器呢就这么说，就是燃气热水器是电热水器的价格的3倍左右。就是说可能会大家用起来可能觉得燃气会更实惠一些。但是真正的一般的来说的话，电热水器更方便。大人小孩都可以操作，老人也可以操作。燃气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安全， 对，稍微的麻烦一点。 对对对对对。 到现在我也不会，因为我家里一直用的就是电热水器。 对， 我现在不太会用那个燃气哈。 完了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家里是燃气热水器用的花洒呢，如果是一个手持的，您换掉，换一个不带一个调节开关的。现在好多手持的那个花洒呢有几个调节档位，可以换那个水流的。你不要那个调节档位的，这样的话就是你开火的时候一开水等于点火了，它马上就出水了。如果你有调节开关的话，它会有一点点阻力，所以点火不好点。有的客户我都碰到过，他说怪不得我每次点2次3次火呢，原来是我的手柄有点阻力的小小的问题。 他可能是达不到那个就是手柄上调的那个 小开关 温度啊，或那个要求，他可能有点阻力。 不是，他那个手柄有一个3种或5种的出水方式。 对对对。 如果说你有带那个的话，你用花洒洗澡的话，他那个就是一个开关跟开关之间都有个换档位嘛，就会有阻力，就开水不那么冲畅。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啊。 对。 那现在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比较多一点啊？现在是最主流的这个热水器是什么样的？ 主流的还是电热水器。 电热水器是吧？当然电热水器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特别占地方啊，它有一个大包，是一个大桶似的，安上去哈，比如说你升数越高的话呢，这个桶越大，那这样的就比较占地方。你像这个燃气热水器的话呢，它就这么一个小方盒子哈，搁在厨房就完全可以不占地方，所以这也是电热水器它一个劣势。 对对对。 但现在有没有改进呢？ 有，现在就是市面上已经新出了一种热水器，就跟咱们的燃气热水器的外壳有点相似，但是它里面有重水，而且它的水呢是2个加热棒，完了水在里面流动的，又健康又环保。而且这种热水器呢就是说智能的，全智能的，可以跟手机蓝牙连接音乐，可以提前预约，就是等于全属于全智能家具了。完了如果说家里没有人的话，他自己会有半个小时就自断电了。更节能环保了。 那么也就是说原来的那个电热水器啊，它有一个大包的话呢，那个水是存在里边的。 对。 然后呢你一打开以后，它先把这一大包里的水烧热了以后你才可以使，是吧？ 对对对。 但您今天这个呢也是一个小盒子，那水呢不存在里边，它是从这个小盒子里边过。 有重水，小盒子里面有重水，一般都是从18到20升的水。 18到20升。 对。 然后呢，但是我想象它的功率肯定会非常大，因为呢，它这个很快就让这水变热呀。 对，这个就要求家里的那个主线最低在2.5平方米以上才可以装。 所以这个就叫做全智能的啊，叫做什么速能热水器是吗？ 速热热水器。 速热热水器。当然这个呢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你的家里的这个电的负荷能力。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是像费电嘛。 实际洗完澡之后你按正常的来算的话，比桶装热水器要节电节能。 节电。 嗯，另外我问您一个小问题啊，你像我家里用的是电热水器，您说是每天都给它插在那儿好呢，还是说我洗完澡以后就给它关上，然后我洗之前我再去烧它，哪个更省电？这个好像我问好多人都没有回答出一个特别的。 这个要真正算起来的话，你拔了可能更费电。 哦，拔了更费电啊！ 因为你一桶水，打个比方，你是60升的水的话，你到时候你一关的话，你水温，比如说你净水温度16度，这一烧的话得40分钟。如果你在饱和的状态下，它烧水可能加热一下只有5分钟。但是你现在这种全制冷的热水器呢，你不用热水的情况下，半个小时之后它自己断电了，反而是更跌冷了。 所以您觉得还不如干脆就跟着插着它，去开着它。 对对对对 啊，它只不过就是说，它那个温度一低呢，它自然就先烧一下， 对对对， 然后保持那温度而已。 对， 啊， 主持人问这，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那个桶装电热水器每年要自己断电一次，让机子休息一下，就跟咱们人养。休息会儿。 哦，就一定要给它断电一下。 对，每年断电一次。 有些人说不用断电，他是经常就给它拔下来，然后洗的时候再给它安上去，再开开，那样看来可能更费电。 这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就跟好多人说我把灯关掉可能会省电，结果是减少灯的寿命，反而更费电了。因为开启的时候那一下电流是最大的。 好的，那我今天还重新给它插上吧，因为我原来老觉得老跟它插着是不费电呢，所以呢我就经常给它把这个关上，然后我洗的时候再开再去烧，但是我不会烧那么热，只要有点温就可以了。你看菲菲的爸爸发了微信说，几年前的在知春路的沃尔玛呢买了一个水龙头，一两个月以后再去超市看啊，货架上就没有货了。再过半年呢，说我买的那个水龙头呢开始漏水了。至此呢，我终于明白我这个地方呢为何不继续卖那个品牌的水龙头了，肯定是有人给投诉了，说水龙头呢虽然只有几十块钱，但是对于我家这样的老楼来说，家里的节门不严，换这个龙头啊特别麻烦，还要爬到这个楼外的总进水井里边去关，所以呢买水龙头就必须买品牌，不能够只看卖场啊。这倒也是哈，我们经常说到正规的地方，有规模的地方去买，其实他呢到这个地方应该说也是大家公认还算不错的， 他 也买到的并不是太好。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水龙头几十块钱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几十块钱这个是吧，一般水龙头的话您觉得多少？当然不同的水龙头的价钱是不一样的啊。 对， 怎么也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钱数才真的里边是那种陶瓷铜芯的那样的。 这个也分品牌，有的品牌价格高，有的品牌价格适中，完了呢就是也分一个冷热水和一个单凉水，价格也会有很大差异。 对， 就是买龙头的时候，首先就是自己要能接受价格，还有主要你得喜欢这个外观，它的外观做工都特别精细的话，龙头质量内部的包括阀芯这块都能使得住的。 反正我觉得买一水龙头如果几十块钱的话，我原来也曾经几年前买过几十块钱的，都使不住，都不行。所以要想呢上档次啊，怎么也得买到300-400块钱。当然你也可以买200-300块钱的水龙头，绝对好，能够用得上的啊。好的，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多哎呀没有时间了，就愿意在网上来购买卫浴洁具哈，这个应该说是不太可取吧。 也支持网上买，就是但是买的时候大家一定认准就是大品牌的旗舰店。 好的， 别的那个小店里头去就行。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欧泰卫浴的小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呢是万物复苏天地俱兴的时候，阳光明媚，气温舒适，百草萌发，万木滋长。当然了，春季我们也要注意养护身体，注重健康。 是的，我建议您啊，这个季节呢不妨给家人吃点海参，因为呢海参是春季的好东西，它肉质细嫩有弹性，富含有钙、铁、磷、蛋白质等多种的营养成分，还有一些特别的物质，如海参粘多糖、